锵锵三人行，哎，说完，刚才对镜头说的话挺像台湾旅游观光局局长，你再给我们学学。 我就刚刚不是叫我试音吗？我就说一二三四五，欢迎到台湾。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台湾是真心欢迎大陆游客吗？ 当然是啊，不论各方面啊，你如果说要与香港比起来的话， 对对对，正是香港让我产生了这种疑问：香港人民真心欢迎我们大陆同胞吗？ 欢迎守规矩的大陆同胞，等于说全世界都欢迎守规矩的人来去他们的地方嘛，哈。可是，假如你看香港的话， 但是规矩不同。怎么办？ 规矩有些其实同的地方很多，看你要不要守。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误会。前一阵子不是香港有一些年轻人十六七岁、十五六岁跑去骂什么蝗虫，对，还唱黄，对不对？跑去尖沙咀对着内地的游客 对 来唱歌羞辱对方，大家只看到这个。内地的观众可能没注意，后来香港有一个有线电视频道找了这些年轻人来访问他们，他们道歉了。他们道歉，其中一个十六岁的当天有去尖沙咀唱黄的人，他说：“对，我后来想想，有朋友告诉我说，你要唱也不应该对着这些在尖沙咀排队的游客来唱。”他们没犯错啊，你干嘛要唱对他们唱？你要唱也要对着说不守规矩的游客来唱哈。他说我觉得我做错，那这一段蛮感人，可是只在香港播出，没在内地看到。我觉得很不，假如内地观众能够看到的话，可能很多很多误会就能够化解。 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当然台湾是很欢迎我们大陆的这个旅游团哈，但是怎么老给我们撞车呢？ 哎呦，这讲的实在就难为情了。不过这确实哈， 哎，我觉得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邪性呢。 对啊，大家就觉得这很邪门。你知道网络上还出现了很多啊，都是大家自己，就是很多内地游客自己自嘲用的啦。说到台湾旅游呢，保命的几种方法，但是我们看的话，其实就心里就很心酸。你知道，像这一次。这么样的一个京剧交流团在台湾的花莲又发生意外，他说怎么又是陆客呢？可是在台湾的新闻传播圈，当大家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因为现在确实在台湾本来就不大，那他各个观光民警你喊得出来的就那几个比较大的地方适合团游的，那每天陆客人都是这么多的人挤在那里，那有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天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砸中的可能几率很高的可能都是陆客。 有这么多吗？ 对，你看啊，好比说去年不是发生一个真的是天外飞来横祸，陆客在游览车开在101前附近嘛，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信义路附近嘛，就是一个高空的那个吊臂工程的中帮夹下来，好死不死刚好就砸中了那部游览车。怎么前面公车不砸中后面公车不砸中就砸中呢？以前我们说啊，我以前也曾经啊、就是毕业之后的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就是在台湾的立法院啊，立法院，你知道立法院呢附近有一条路叫青岛东路，就这一条路上哦，平常走的全部都是国会助理、律师或者是立委。那时候我们就开一个玩笑说，如果有人从二楼随便丢个东西下去砸中的可能很大的机会都是立委或国会助理，所以的意思是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比例上是这样。不过我们现在开始在检讨，因为人数太多了，然后在分流管制上又不见得控制得很好。台湾本来在仓促开放这么多内地游客来的时候，它的硬体设备很多就不完善。 什么一天是150人吗？还是 那个是自由行，但它现在是在团游的部分 啊。 去年原本3000嘛，现在已经开放到4000了。 那 Coco 你刚说的很对，就是它的统计数字哈、啊、符合比例嘛，它来得多当然假如出事的比率机会可能会相对的高。可是台湾还有一个说法哈、啊、是说因为本土我们分两类好了，陆客还有本土旅游的人啊、本土人台湾人自己大概知道哪个地方危险哪种车不能坐，他收的特别便宜，比方说有种车应该收200块的，他突然过来70块给你坐，你就知道可能危险，可能台湾叫什么野鸡车 啊 等等、 对对对， 他就会避开。那避开以后啊，还有另外一点呢，做这个不太好的事情的人嘛，他也知道我骗不了自己人，我就骗游客嘛， 游客一般比较可能贪便宜或者不太知道的状况，就骗他嘛。 哦， 所以两个理由一加起来， 台湾也有坏人是吗？ 你知道这个 很难找到，可是还是有。 你知道用骗这个字啊，我们觉得真的是为什么哈，就是要特别督促说在旅游品质上，那个旅行团的口碑很重要。这就跟之前在香港发生的旅游争议一样，你要零团费，你要各方便宜，你就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看像这次花莲的这个京剧交流团，我们就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当然人为因素大于，因为你看后来查出来就是那个司机，开游览车的司机他超速。你知道在东台湾花莲很多路段，虽然看起来那个路很大哦，但你如果说要风景美、风景秀丽的地方，你依傍着山形的话，或是一些很漂亮的地方，它可能有一些交通上的危险。比如说你开着开着一不留神，游览车这么大台，速度这么快，唰你就开出去了。你看这是道路速限告诉你60公里，它开到90哎。对，你看像这种时候， 是台湾的司机吗？ 对啊，所以 熟门熟路的吗？ 对，熟门熟路不见得代表不会发生事情。还有我们以前就说哈，很多时候有些旅行团低价接客哦，他的那个游览车司机聘雇的也不是很多，他就叫他说，哎呀，您就帮帮忙啊，在这一阵子啊，陆客流量大，你也赚多一点啊，多开几趟车。他可能一天24小时下来没睡几次，所以我们就说，一上车你看到那个开游览车司机红着眼睛，哎呀，真的是。 其实要照我说啊，我就跟我的台北朋友讲，我这个自私的想法哈，我就说啊，你们的这个政府啊，不要放太多游客进来。 嗯， 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台北是我们这么喜欢的一个地方，喜欢的很大一个原因呢，就是它闲适。 嗯， 不是广州话喊的，不是闲，就是休闲、 悠闲、很舒服的感觉， 很舒服。你看啊，香港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打了折扣了。香港被这个游客弄的，香港就打开门为了挣钱。我现在就觉得香港闹闹嚷嚷、闹闹嚷嚷，有点没意思了，你知道吗？就是成群结队都是。这个你看，台北要是再这么大门放开，接待那么多人，它本身呢会失去一个。我现在形容台北对我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我的桃花源，你知道吗？我要有机会去到台北，我总是觉得很高兴，因为啊，我可以远离你们这个世界，甚至新闻都不要看，也看不到，对吗？全是一下子到了一个就是遗世独立的世外的一个地方。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也有这种地方嘛，可是你在中国大陆太红了嘛，所以你去哪里？所以重点除了说台湾本身舒服以外， 很舒服，它没有台北舒服，没有台湾舒服。 我跟你讲，现在在台湾哦，就是台湾内部现在有很大的声音，也是讲会一直告诉官方是说不要再开放人了。 对， 因为你知道，是有人有玩笑话说，再这么样这样子哦，不一直开放下去，你不先把内部的一些硬体搞好哦，一些那个能够抓得住观光客流的新的这个素质建备好，大家都开玩笑说以后台北人去吃饭可能都要排队。你看现在香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哪里好吃，只要你一听到风声，哇，你去看一定是大排长龙。 对， 好吃的店一定得排到死，真的是。可是在台湾呢，如果说有一天哦，真的你在台北市随便找家餐厅都变成这样，当然老板会很开心了，可是在生活品质上大家会忧心了。 是真的， 毕竟台湾还是空间比较大，人口密度哈。香港当然要排队是需要排队，可是排队很多都是本土的人嘛，啊，当然有些地方是内地游客哈。香港本身最新的公布人口是720万左右哈，已经人口密度又已经全世界前面几位哈，本身人就多， 而且我们神州同胞。 对啊，而且因为香港跟内地的互动在前面15年它发生一种情况，有人说是一种错误的情况，是什么呢？香港跟内地签很多条约，什么合作的关系哈，都说我们要对等。 对 啊，我的人要来你的人也要来，我的车要来你的车也要来。 对， 可是别忘记啊，香港只有700万人，是这样的小的城市。 对对 对, 对， 大陆是这么大，等于一杯水，对对对，怎么样跟一个维多利亚港对等啊？ 对， 你一说对等的时候那就糟糕。 对， 香港就 你知道台湾也很怕这两个字，你知道我们就说你在算数的时候那个分母不一样啊。 对， 对，你我就上次竞选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吴敦义接受咱们采访，其实就是跟人卖好呢，他就说啊，我去大陆跟这个胡锦涛主席谈的时候，他说我就站起来跟胡锦涛主席说了，说我们台湾呢经济这个体量跟大陆不一样，你们大陆的农产品只要一个湖南省的过来， 我们台湾就够了，是吧？但是我们台湾的如果过去呢，怎么能够？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搞对等。他说当时这个胡主席说，那你把这杯茅台酒干了吧？他说我就干了，感觉立了一功似的。这对等，关于这个对等啊，最近确实也香港也出了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大陆的车要进香港了，当然这对香港人来说是个恐怖的消息。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可以先看一张照片。当然我有这个体会，我你看我还正巧我在北京在深圳在香港我都有过开车的体会，所以我跟你说也不是说夸香港人，香港这个有些司机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修养，也挺不像话。你我开车限速80对吗，他在后边啊滴滴滴滴滴就这么催你，然后哎你看这个照片，他们现在啊，当然我也知道香港司机啊给大陆司机啊有一个名字叫马路杀手，他们听说大陆的车要过来了，广东的车，就是反自驾大游行。这个啊跟这个咱们神州的朋友要解释一下，它就是这个对等，因为粤港两地谈合作嘛，谈合作为了促进这个，这是个好事儿，善政啊，就是说香港的车呀可以开到广东去，香港车牌车，但是呢比如说停留一个星期你可以交钱，这样的话就方便嘛。但是呢要对等原则，广东这边说了你那边车过来那对等我们的车也过去啊，哎香港人很自私，只准他们过去不准我们下去，是吧？ 不是自私，你可以说我们胆子比较小啊。像那个刚我们看到那个照片说反对自驾游，现在也称为自杀游嘛，还有人说不是自杀是谋杀，谋杀游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我觉得一般人说反对或者说恐惧大陆的车来香港，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开车的人比较不守文明什么哈，有人这样说法，我倒觉得这个无所谓了。正如文涛说，香港哈也有很多不守开车规矩的人，而且守文明这种事情啊，我还是觉得可以学习的。你来到之后被警察抄牌，然后给你来训练一下哈，我觉得可以的。重点是说本身的车的设计还有马路的规划就很不一样，大陆里面是左边的。 我知道佳慧博士你讲的还是客气的，我最有这个体会了。就是啊这个我为什么说规矩和规矩都不一样嘛，我刚到香港开车的时候啊挺危险的，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啊是游牧民族进了城了，你知道吗？我这一对比我就知道啊，我在大陆开车的感觉像个游牧民族。为什么？香港哪有那么宽的车道啊，你看深圳哪有那么宽的马路啊，香港的车道一个车道只能真的就将这个车走，你就走在就跟走在一个输送带上一样，而且香港的车速极快，一般都是80以上，凑非常快，你知道吗？而且呢他们还都挺守交通规则，你知道吗？挺讨厌，这挺讨厌。就是我就说你啊在香港格外能体会到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知道吗？就是你必须啊提前恨不能3公里之外你就要并到你待会儿要左拐的道上去。 对， 如果你想事到临头再过去，事到临头它双黄线， 对， 双黄线绝对不能逾越，那么你就一路你就下去了，你就万里长征去了 啊。没有那么严重，香港有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对，就是说一下你错过了就错过了，可是香港地方很小，你错过了你千万不用紧张，不用35秒你就有另外一个出口，再用20秒你就可以捞回来。 那我为什么上次在港岛待了5个小时、 因为你迷路嘛。 不过那真的是要熟悉路况啦。你要像在台湾开车是跟内地一样，我们都是司机是坐在车子左边，对不对？但是靠右边开，我都靠右边开。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们试开过，你一直提醒自己靠左靠左，你就要一路一直念靠左靠左。但你莫名其妙，因为人已经被车子制约，有一个惯性就会往右开嘛。那同样，你说里面的车如果进来的话，我觉得现在。 我的感觉是，我觉得香港这边他们现在的一种反对反弹的一种情绪，主要还是在于那个人口密度实在太高了，高到已经他们可能觉得人都已经太多了，然后现在如果连马路的交通就这么几条就已经是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宽度再进来的话，他们担心的倒不是这一波试行，而是在试行之后万一更大量的开放的话，那后面怎么办？ 所以体量啊真的是个、是个问题。我听一个司机跟我讲，他说啊，对，假如说香港一天放1000辆车去广东，广东什么感觉都没有，是吧？他就是你想这1000辆车，你们完全就是消失于无形。他说，可是1000辆车来了香港，他说问题是，从大陆游客的活动规律来看，这1000辆车可能都在尖沙咀，你知道吗？他这个，他香港的这个停车场或者说一切的道路的这个设计规划，都是有定数的。 对， 你突然太集中、 而且我刚说的重点它的规划，因为你们是左边嘛，香港的马路的标志甚至灯光，有专家指出灯光都是为了右边的车而设计的， 没错， 你的灯光强弱完全不一样的，你多了左边的车来，它的确危险度会提高，那你怎么办呢？提高就像 Coco 刚说，那就危险了。 我跟你讲佳慧，所以我要跟这个我们大陆的杀手们说一下吧，我就是我这个亲身体会，我也就相当于大陆司机到了香港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为什么在港岛我能绕5个小时啊？你说过了几十秒就能找回去，我们找不回去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呀，永远不能掉头。你在大陆就是说，一般一过了，你比如说这你要到这儿，你过了你就掉回来嘛。他呀一直很难掉，后来我就发现什么，但是后来有人教给我，他是这个左，你往左打你能绕回来，那我老想找右边掉头过去嘛，你永远的永远的找不到，就一直这么走。 而且香港很多人很刻薄嘛，还说除了刚说的规划，道路规划的不一样以外，哎，内地同胞他们不懂得看繁体字啊，也不懂英文啊，香港的路牌都是繁体字跟英文，那又增加危险了。 不是，有一点我倒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我们的大陆司机们、不是跟大陆司机、给大陆的公安局和大陆的交通管理部门、我真的真心的认为、你们应该来香港学一学香港的路牌，我觉得那是这个真是东方之珠的一项、这是个科学，这是个奇迹，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他，对，我一开始确实我绕不清楚，对吧？但是慢慢你搞清楚之后，你对比这个我们内地的北京也好，深圳也好，这个路牌标识，我真的建议他们来学习，你知道吗？就是说啊，这个标的太清楚了，你知道吗？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哗，你比如说啊，就到咱们公司这儿，啪嚓，它就老远就会有个方向，大埔，然后大埔南。大埔北，大埔工业村，大埔墟，四个方向，是的，到临头200米远的时候又出现，他恨不得给你画出来，刷，前面非要往左走，灯直着过去就是大埔工业村凤凰卫视，你知道吗？这个路牌标识这个系统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发现了知识、这个你知道，这个台湾也一样，台湾也是讨论过，以前我们也骂那个路牌的问题，后来呢大家发现到，因为像台湾就是交通官员们在做规划路段的时候，跟一些设计工程师都坐在冷气房内开会，把图摊开来这样画，哎、我们就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那这些人平常走上路上的时候，他可能都是司机帮忙开车，他自己哪知道这个东西交流到哪里下哪里下，所以要用路设计者哦，自己一定要从头到尾走过一次， 哎，所以这才叫以人为本，因此我就靠这个路牌啊。但是我跟你说，刚去香港不掌握你们的交通规则呀，即便有这么清楚的路牌，为什么我还是绕5个多小时，你知道最后真会，我可以讲从我的体会讲会有危险情况发生，因为最后我濒临崩溃了，我必须回公司录像了，到点了我找不到隧道口啊，我出不了港岛啊，最后我还是那个 GPS 那个 GPS 在楼群里边，我发现他有点犯神经，最后领着我就登山，我上了山顶了，哗下来，最后崩溃了之后你不管了，我那天就是这个双黄线呢，我没办法，我只得逾越双黄线，你知道吗？一次次的逾越，说哎，这他们会罚我吧？没有啊，反正我、就是、 有没有被照相照到？ 没有， 这边好像还没有那种照相。 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说的再说一遍。 我问过一个交通部门的朋友哈、啊，参与负责规划，你刚说香港那么美好的交通标志哈、啊， 对， 那种交通牌哈、啊嗯，我问他怎么规划呢？他告诉我很简单，家辉，只有一个原则，你要假设开车的人是白痴。你要想着他是白痴的，所以你就要从最基本的大浦南、大浦北、北东南西北什么全部弄得清清楚楚、嗯、他就会开了。所以我刚听完文涛说的，我感觉只有四个字，白痴不如。你在港岛，人家为了给白痴看的路牌，你都可以迷路五个钟头， 五个多钟头、 哎、怎么办？你看多了一千个这样的人来在香港开车，多危险啊。 不，当然我在大陆他们也不放心我开车、嗯啊、我，你像我过去有个毛病，你知道吗？就是大陆，我不是大陆人的好代表啊。我过去有个毛病，就开车的时候太自我了，你知道吗？我一看找不着路，疼我就停下了。后来我发现这是个要命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改了啊，改了这个毛病。但是呢，我前几天差点死在北京机场门口，就是因为又碰见这么一人。我打的啊，他这个人可能送人上飞机，他发现上错了，不是本来应该上出发还是上了抵达。你上错了、嗯、你不能停车呀、啊、嗯，他咔就一个急刹车，我后边那个的士噔噔噔噔噔，我们差点撞出护栏去，你知道吗、嗯、他你看，他说你看这到最后说出来还不，我还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追尾啊，嗯，就是突然停车，你知道吗？ 太可怕了，你死的叫枪枪二人行。所以我们要在墓园，在他墓碑前面来做。 所以我到香港这个感觉，我觉得这是两种文化，你知道吗？我就在跟香港的这个小街小道这么精确相比啊，我就觉得我真是个游牧民族。嗯，哎，我还是喜欢在大陆开车，你知道吗？哎呀，茫然四顾，我觉得天地无比宽阔，你知道吗？这个车啊，左一摆右一摆，它这个宽容量都比香港的宽好几米。 对，我真的搞不懂，我觉得自驾游的想法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而且 没有人 对、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作案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经过测试，就嘣一下就告诉他。